好，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港珠澳第13集。咁我是城邦二世祖。 是，我是猫姐，大家好。 是啦，咁就其实都差唔多，节目播出嗰阵已经是9月完尾啦。咁都是请大家支持返 My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支持返你所支持嘅月费节目。咁其实今个月呢，我就推介大家支持合正为式啦，一个新嘅节目啦，常识嘅一班后生仔所主持啦，同埋我最喜欢嘅建国研习班啦。是啦。喂，仲有就其实都知道 MyRadio 嚟緊就会搞一个叫8周年嘅晚宴啦，嚟即係同各位网友嚟欢度 MyRadio 成立8周年嘅时光。咁其实就都係想大家有时间嘅话就去支持返咁样啦，因为其实喺个联欢晚会嗰度都可以见到好多嘅节目主持人啦，同埋其实都係想即係同大家建立返一个叫做即係听众同埋係啦电台嘅关系，咁即係都係大家可以有时间出下水啊，出嚟食餐饭啊咁样嘅。喂，阿猫姐，今集我哋讲咩 啊？今集我好多嘢讲，我最近发生咗好多嘢喎，好似咪澳洲换咗总理啊。 係啊，澳洲系即係惨啊，光头佬啊 ,Tony Abbott 惨遭逼供喎，好撚惨喎。俾咗条咁嘅 Star Wars 嗰条黑巫师上咗台。 黑巫师 你见到我整咗幅咁嘅图啦。 喂，真係好似特首选举，我觉得选边嗰度扑街喎而家。 你觉得呢个系咪似阿梁锦松呢？ 係啦，扮唔系喎，系喎，呢个似梁锦松喎。 阴阴湿阴阴湿湿扮好人，但好恶毒。 是啦，好恶毒，呢、這个似梁锦松喎，之前 Tony 又似689我啦。 你喺个 group 度打梁锦祥喎，我几唔好意思。 梁锦松啊,Stick UNG 系咪祥啊。 我第一次睇呢个梁锦祥啊，大佬我唔想俾台长闹啊，大佬。 Stick UNG 啊，有搞错咪 ?UNG 啊，睇清楚啲先啦。 是啊，我真系发紧文。同埋呢，其实呢，即系澳洲入面呢，国内有啲声音嘅。就话因为阿钻牛哥啦，不如我哋要以后叫做钻牛哥啦，阿 Turnbull 啦 ，Malcolm Turnbull 啦，佢就因为佢个仔咧，佢老婆咧就系、是、一个强国人嚟嘅，系一个根正苗红嘅红二代，老豆就系一个国际关系专家， 咩胡春永啊嘛， 系啊，阿妈就系一个歌唱家啦，咁佢而家个仔就之前个仔其实都曾经喺香港做过嘢嘅，咁佢老婆就系、是、一间旅游公司啦 ,TripAdvisor 啦 ,com 一个 Senior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啦，而家佢两个就住喺新加坡，咁就据闻呢位王小姐呢好多时亦都系即系同呢个啲叫中国大陆入面嘅对外机构做一个窗口咁样嘅嘢囉。阿猫姐点睇呢单嘢？ 呢单嘢唉，我觉得都系又系支持 FTA 噶啦。你讲真，你选三个都系死噶啦，三个即系好似选特首咁，三个都亲中嘅，点搞啊？即系而家。 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即系嗱，我其实我唔好理你屋企人嚟嘅 family member 同中国嘅关系点样啦。但系佢选咗之后，佢第三日咧，佢已经喺佢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系咁 post 话。推 FTA 對澳洲有咩好處有咩好處咁樣，其實已經係即係超然若揭㗎喇喎，呢個Turnbull 嘅野心。 不嬲就係啦，你每日 Bill Shorten 唔支持 Bill Shorten 話咩 ?FTA 嘅例唔可以改呀。 咩呀 ,Bill Shorten 呢就呢條撚屌呢，咁就係、是、澳洲反對黨工黨呀 ,Labour Party 嘅 Chairman 啦。 佢就係呀，佢 就呢條咁撚屌呢就講起乜撚嘢呢，佢就話呢、這個叫做呢啲 FTA 就應該過，但係呢佢又喺度玩呢個咬文嚼字啦，就要 safeguard for Australian jobs can be formulated around CHAFTA without delaying its timely implementation。 咪即係過咯，屌你老母係咪呀？ 咪呀，我頂佢個肺話咩 FTA 係對澳洲好呀、 啊。咩啊？佢成日嬲埋嗰啲咁嘅遺產啊，因為遺產而家係俾工黨控穩制住噶嘛，咁咪聯鳩埋一齊又喺度即係撐 FTA， 喺度困啲傻仔成日喺度以為 係啊，咁即係佢又喺度妖魔化， 亂 Q 咁嚟就係啊， 屌佢成兜人喺度妖魔化啲 union 嘅啦，即係喐啲啊種族主義啊排外主義啊咁樣，屌你老母啊！即係而家個個啊，就算嗰啲咁嘅濕鳩學者啊，都出鳩嚟反台啊！喺度話呢個 FTA 係唔會做呢個 labour market opinion 啊，嚟保障本地嘅工作啊！你仲有乜撚嘢好講啫？仲喺度硬推，屌你老母！ 咪咯，成撲街一啲。 咩啊？ 我覺得佢係為推而推，根本就冇為過人哋 冇为个人嚟谂嘢，两边都系，我觉得两边都俾大陆收买嘅嗰阵时。 我觉得系即系，因为大陆收买，我又唔觉得会系收买，但系成班捻屌系真系搵钱嚟谂咯，即系唔会谂长远系点样咯。 根本佢哋就谂住做一届 Tony， 咁系咪为而家每年有30,000pension？ 长保啊嘛，系啊， 整扑街真系，攞我哋啲钱搞啊，乱咁搞。 但做乜捻嘢要俾长保佢咧？其实 我真系唔明白，咁我解释下咧。 即系好多。 咁你做得 politician 啊，你就应该预咗有一日下落台㗎啦，係咪先？ 唔系，即係尤其是以 你唔系英女王啊嘛，大佬。 唔系以澳洲一个咁容易倒国嘅 system 咧，你不断喺度留 pension 咁样咧，其实咧，我觉得前捻早咧，阿妈，即系你知唔知咧？台湾而家咧喺度怒屌连战咧，因为你知连战有 pension 噶嘛，你 我知。 系啊，因为而家连战咧就即系呢个匪国啊，呢、這个叫做所谓抗，即系佢哋嘅抗战胜利咧，其实系我哋中华民国嘅国军系做呢样嘢咧，但系匪国就喺度老笠埋啲咁嘅，喺度邀功不捻之所谓，咁连战走去即系含阿习近平春袋啦， 枪啊嘛系啊，含枪啊嘛， 系啊，咁就俾全国屌捻到佢扑街，就喺度话 pension， 即系系啦，即系啲僆仔就喺度挨惨，你个咁嘅死人连胜文肥猪啊，揸波子，啲僆仔啊坐 Benz 啊住帝宝，你知？佢哋成鸠人喺度笑鸠连胜文住帝宝噶嘛，即系 which is 等于香港住嗰啲嘉富丽苑啊、地利根德国嗰啲咁样噶嘛，系咯，即 系 好难。 系笑都冇用噶啦，佢话知你笑啊，呢啲人唔知丑冇廉耻嘅全部咯。 即系其实咧，嗱，即系讲翻阿转油哥咧，有啲乜嘢细节嘢咧，佢就讲咧，for example， 佢就 university fee deregulation 喎，咁即系其实阿猫，即系我哋之前咧，我哋有次吹水食饭，我哋倾过。咁其實如果你話要 deregulate university fee 呢，咁係咪即係讀一個學位要實皮嘢一年？ 嘩，好似美國咁囉，你畢業根本就已經係成世幫政府打工囉，美國而家係咁㗎嘛。 燒燈窿㗎嘛。 係囉，美國囉，美國模式囉呢個咪。 即係其實撲街過，咁啲僆仔又 撲街 㗎。又即係老豆老母梗撚係冇錢啦，邊撚個有40,000咁俾你份。是不是 先？喂，黐线嘅真系！你而家如果你俾全费都唔平过澳洲，有啲人俾 full fee 嘅。 澳洲 full fee 几钱到而家？我唔系澳洲。 睇你读咩科咯。 但系都好似系讲紧四皮几。 如果你读 medical full fee 好金嘅。 你 medicine 周围都好捻贵噶啦，你美国都要成十几万一年噶啦，黐捻线噶啦。 黐 线噶。但系即系嗱，呢、這个叫做即系讲翻呢个言归正传啦，咁就讲翻呢个叫做死人。死人呢个转牛哥咧，即系上捻咗台咧，即系其实全国啊，即系对佢其实都冇捻期望咯，即系都系觉得系只不过系 liberal 咧换个第二条捻样咧嚟帮佢推，咁啊 high policy 我都唔会睇好噶啦，我都唔觉得佢有咩做到，讲真。 唔系，因为即系佢而家咁样，因为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佢其實就會喺禮拜一就決定係會唔會留翻之前阿Tony哥啲嘅內閣咁啊，但係其實嗰班內閣已經係即係屌鬼咁樣嘅喎，即係用 SMS 啊嚟決定留定係唔留咁樣咯。即係其實而家係冇人 拍。死人阿 Hockey 哥成日想人哋請翻佢，好搞笑 啊！Hockey 哥啊，講到自己三姓家奴咁樣啦 ，I am loyal to whoever I work for。黐撚線，屌你老尾 ，Hockey 哥呢條咁嘅撚屌啊！即係 Labour 想斬死佢，基本上政府入邊啲人都好撚憎佢嘅，話係戇鳩。 邊人中意佢嘅啫？戇鳩啊！佢係 咩啊？唉，不論點所謂，即係但係即係你話正如個任期做唔做啦，做唔做到嘢，即係我話覺得咧，就好似曾蔭權咧最尾咁樣噶啦，就係乜撚嘢都唔做啦。咁即係會唔會有個胡鬚針咁嘅假希望出現呢？發冇冇咁早啊，收皮。 喂喂 ,Scott Morrison 係嗰啲 咩呀？邊個嚟？ 你覺得 Scott Morrison 會唔會係胡鬚針嗰啲 ?Scott Morrison 而家比較民望高啲㗎嘛。 好難講，你知賺大錢呢啲嘢，我唔好信有人會即係敵得個人民幣嘅誘惑啦。因為即係而家屌咪阿撲街 ,Hockey 哥早排咪喺度講囉，即係阿習大大唔等得啊嘛，要簽啊嘛，如果唔係阿習大大就會同南美嗰啲簽啊嘛，而家成日上網放埋啲咁嘅閪風㗎啦。 唉，簽咪簽咗掛叉事真係。 最好唔最好唔好簽啊！屌， 最好唔好簽， 即係好似上即唔係或者咧，即係咧，即係講到好撚埋吹風咪吹到咩咁班撚屌啊入咗嚟。 喂，講真，佢就算簽咗都對 local 有乜好處啫？黐線嘅，都係對佢哋嗰啲人嚟有好處啫嘛。 咁其實你咁樣諗咧，咪淨係對啲大商家有好處咯，即係 black mark 啲係咁賣啲奶嗰啲 自由行噶嘛，你自由行，你對一般市民邊有好處？ 冇啊，卒之咪即係我 一狗嘅樣同時候下。 我好唔撚想呢即係呢個 Sydney train 呢冇啦我返工呢屌你老尾有個塊牆喐喺我面前啦。即係譬如啲小朋友咩個古箏呢就俾啲咁嘅食蕉狗走去圍欄但係你班咁嘅撚屌強國人呢其實而家都開始多啦好撚多撚屌強國人。一抽二愣咁樣真係搭呢個 North Shore Line 㗎啦。 喂黐線㗎真係唉。 係啊但係真係屌佢老母唉屌唔好撚講呢單嘢屌呢單嘢太撚 depressing 啦。喂阿貓真係㗎啦今次你係 no excuse 啦。咁即係居民呢呢、這個自決黨呢即係我哋嘅好朋友 Nick Fox 呢就會喺10月3號就搞一個雪梨嘅示威。咁示威係咩呢有留意開我哋嘅聽眾呢都知佢哋好撚鍾意呢就去啲auction 嗰度搞搞共㗎嘛。今次呢佢就唔係去 North Shore 嗰邊嗰啲咩叫做即係高層住宅區啦。今次佢玩到你嗰頭喎阿貓姐。 我咪要睇下啦要睇下要睇下要睇下。 佢係南下喎即係嗱因為我。 南巡啦佢哋。 南下係啦。咁即係嗱據聞呢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咪真㗎啦因為10月3號嗰個 weekend 呢我哋澳洲就係一個 long weekend 嚟嘅場 地。係 long weekend 嚟㗎 long weekend 嚟㗎。 咁就阿 Nick 哥呢就唔係好清楚就會唔會真係有人係participate 呢因為好多人習慣喺嗰個 long weekend 度 go out of town 啦。但係我自己就會 in town 㗎係啦。咁就睇下到時有啲乜撚嘢搞作咁樣囉即係我都想去搞我都想去搞得成啦因為係因為我哋阿監製阿簡樂夫呢即係開數節都聽過㗎啦咁就話會有大幾元記者到場咁大幾元 大幾元都去呀 係呀即係大幾元會去咁可能 provide 啲 conference 咁樣嘩大幾元梗係正啦屌你佢係比本土民主反共更加行一步呀好撚正㗎屌大幾元咁撚好抵嘅報紙即係佢話自己即係明報呢啲成今日話自己公信力第一但死全家落地獄啦真係大幾元先好嘢呀。 幾元嘢。 係啦咁就即係嗱講返呢個自決黨啦咁即係有咩 update 嘅話咁小弟一定會同大家提供下啦。仲有就小弟就會喺呢個自決黨喺10月尾喺 Sydney 嘅 Reference Club 入面呢有個論壇呢咁小弟就會做演講嘉賓就講下叫做呢個咩啦兩岸咩都唔係兩岸三地就講下加拿大香港同埋澳洲呢咁嘅叫做海外買家即係好聽海外買家啦唔聽啲講啦即係經濟倒拆啦就點樣搞撚亂晒個市咁就即係屌爆我哋澳洲人嘅屎忽咁就即係小弟會有個演講嘅。喂貓姐呢排呢客仔啲按揭嗰啲點呀你呢排有咩環境呀 呢排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我少睇樓喎。 咩呀我點解咁樣清楚點解你會知 道你咪睇樓嘛你睇得多你。 咩呀我 已經出曬名啦話你示威被人點上肯定。 咩呀我示威被人點屎忽係呀就真係。就即係其實就講返即係呢個係我係港珠澳邊最鍾意嘅環節之一啦即係雪梨樓市全真咁樣啦。就其實嗱因為你知即係香港嘅聽眾就可能未必知啦咁就雪梨就逢星期六呢其實全澳洲都係㗎啦咁就會有一個房地產拍賣咁樣啦好多時都喺返嗰個樓盤入面本身咁樣。我其實我睇到呢嗰、那個叫 clearance rate 啦即係成功拍賣嘅比率呢係越嚟越跌㗎喎。即係其實你上個月呢都係講緊 90% 啊 80%, 但今日係跌撚到 73.6% 喎啱啱啫。 嘩咁大鑊。 係呀大隻。 我排跌喎覺得仲未跌得多啊。 咪七成幾都好撚高㗎啦。即係我未 drill down 到佢每個區同埋即係佢每個地產嘅類型係點撚樣嘅事啦但係就即係跌撚咗好多同埋。 就你所見你係鬼佬多人唐代㗎睇樓。 嗱我自己呢即係其實我呢排呢即係唔怕同聽眾講埋啦屌即係我身為城邦二世祖呢我睇緊啲比較大少少嘅屋啦即係講緊四間房啊同埋喺啲老牌豪宅區啦係啦因為即係屋企人講明話要呢啲區㗎嘛咁我梗係要即係睇呢啲區啦。我自己留意到呢我今日就睇咗四間屋咁去咗兩個嘅 auction, 咁就 auction 嚟講呢強國人真係少啦而家強國人得返三成左右啦兩三成左右啦係啦。 咁真係走嚟睇呀同埋走嚟落標有咩人呢？香港人嗱，即係嗰啲香港人呢，嗱我自己就係即係啲咩唐人街撈咗咁夠多年呢，香港人乜撚嘢料呢，咁全部睇撚清楚啦，係嗰啲嚟得耐有錢有教養真係好撚斯文嗰啲，係啦，即係嗰啲真係叫老堂呀，我哋家人係叫老堂嗰啲咁嘅香港人。其次就係真係一家大細咁個細路啊，可能講緊係十零歲啊，即係兩個細路嘅，即係細嗰個就十歲到啦，大嗰個就即係上咗中學嗰啲咁樣，即係老豆老母呢一睇到，你睇到係斯斯文文，應該係啲 corporate 啲高層咁樣咁撚樣去咩囉。今日我去嗰兩個 auction， 去嗰兩個 auction 呢，兩個都係西人買家所獨得，咁都係即係睇係嗰啲似實業家嗰啲啦，係啦，咁樣投到。咁你話示範單位嗰方面，示範單位嗰邊不嬲都係多近個人㗎啦，但係就 但我睇新聞話呢嗰、那個帕馬塔呢好多強個人喎、 啊。咦咁即係高端有高端做，中端有中端做，低端有低端做啦，我用唔啲咁嘅死人大陸廠佬口吻啲。咁帕馬塔邊啲呀，你係咪講緊，因為我知佢有一集新的拍文區。 咪新嗰集 ,off the pan 啲人狗搶喎、啊。 屌你老母咩真係本地人鳩會買鳩會買啲咁嘅 off the pan 咩，個個啲全部借渣木㗎啦，咩出薄咩走去打拳呀， 布場嘅冧嗰啲。 係啦，咁就 off the pan 嗰啲梗夠係啦，屌你老尾之前 Bands Town 呀嗰啲走去呀，啲撚屌真係排隊咁買啦，新聞都有買啦。 系咯，狗抢我真系，我觉得好白痴咯。 就即系讲翻自己嘅见闻啦，因为我始终系睇嗰啲叫做即系呢度叫高，比较高级少少豪宅咁样啦。价钱啊真系谂鸠咗啦，同埋我而家即系我住嗰条街咧，由每个礼拜啊都有人啊搬走啊，即系我今日啊，因为我住 unit 咁啊，我 unit 咁个车房啊，我隔篱嗰家咁嘅成强国人咧又搬鸠走咗啦，系啦，咁真系扑街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我 realize 到咧，unit 价仲系比较硬，未开始劈价，即系一个似样嘅 unit 咧。 你豪宅系咪你买你睇嗰啲想劈价啫？啲人系嘛？ 你话系啊，豪宅真系劈价劈得好究竟系，即系讲紧系间屋比起上个月已经系劈咗 25% 至 30% 到咯，系。但系嗰啲系你知嗰啲豪宅地咧。你就算係普為貴買入嚟其實都抵㗎嘛，因為一來就係地段問題啦，學校問題啦。 唔係佢塊地值錢最緊要係。 係啦，所以就其實係而家我覺得係開始跌入抵買階段囉。但係就你話係唔係最係咪最鳩平呢，咁我又唔係覺得。因為始終係一來就係我唔係真係咁心急買啦，我自己就即係我可以睇定啲咁好好撚抵㗎話，咁就入住囉，擺到囉，咁就繼續再揾囉，咁你坦白讲，你储楼嘅话，你买多几间唔紧要噶，系咪先？ 系啊。 但系你话，喂，阿猫姐，你听到 unit 嗰边有啲咩？我听过，你 unit 嗰边，我谂你收风清楚过我，我都系睇 屋。unit 啊？你未即系未试系咩？点样 unit？off the plan 啊！呢排收到咩风？你 冇啊？睇电视今日睇电视，头先睇电视话帕马塔狗抢啊嘛。 黐啦！ 黐线，跟住 CBRE 嗰度开，跟住啲人就冲入去咯。 咪个 sales office 喺边啊？帕马塔 喺帕马塔咯，就系佢影电视影住个帕马塔 office， 跟住啲人狗冲咯。 Putney Hill 啊，系 Putney Hill 啊。 卖卖帕马塔， 唔系嗰个楼盘叫 Putney Hill 嘛，河边噶嘛，系咪啊？ 好似系，好似系，系啊。 Putney Hill 啊，屌你老尾，佢嗰啲黐捻线噶，一二三房嘅，一房好似60几万起啊，你 黐线！ 屌你老尾，你60几万啊，就唔捻使卖帕马塔啊，60几万啊，你买成 Linfield 都得啦。 嗰啲唔系 target 嚟啊，嗰啲系 target 嗰啲 使钱出钱 使钱嗰啲人噶，系啊。 系啊，屌其实啊，我自己啊，因为其实我呢排咧就搵紧工，屌你老尾，咁就我睇嗰啲咁嘅死人，即系其实我就冇咩叫做嗰啲工嘅，不过即系叫屎忽开嚟睇下啦。CBRE 係咁請人啦 ,Service 係咁請人啦，仲有呢個叫做乜撚嘢屌仆街唔係，總之即係唐人街有嗰幾間嘢係咁係咁樣請人啦，屌你老尾，你大陸跌撚成咁你仲請人啦，咁你都係自殺嘅嘢。 咁你諗你啦。 係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呢以一個即係叫做好撚好撚紅事嘅人呢，即係因為我成日即係呢排成日同啲朋友吹水呢，我自稱係紅本紅㗎嘛，即係我好撚想自爆嘛，同埋我係對呢個經濟環境係好紅事㗎嘛， 如果你老尾其实呢越跌得多呢越开心。因为即係我諗就算澳洲嘅听众呢度呢好多呢，即係一来可能就做緊楼啦，二来就係你住緊嗰间基本上就唔夠关你事嘅。咁你供緊，咁我个楼市升定跌，即係其实 对你。咁你住咗啫。 咪就係囉，你賣兜咗佢你住边度瞓觉。追住 cheap 蹦蹦， 哇！真系唔好讲笑，啲新楼咧真系 cheap 薄到咧，真系 cheap 到震嘅。我真系唔系咁中意新楼。 我屌你老尾！即系讲起新楼，唉，我俾条咁嘅鬼 agent 啦，因为即系阿猫姐，我唔知你知唔知啦，即系 Clara 咧，而家咧我房喺旧嗰边咧，起鸠嘅一扎新嘅 apartment 叫 Clara Green， 咁佢而家咧。就啱啱拆咗圍板呢個地盤，咁我個商售 agent 呢就拉鳩咗我入去睇嘛。屌你老尾成80,000嘅咩 two bedroom， 屌你老尾全鳩部啊。即係屌你老尾即係分鐘啊，好似咩轉雅居落一個月都好撚過佢。地日瓷磚咁啊棟牆啊白色。屌你我去咗廉房，我俾一球嘢買廉房，屌你老母啊。仲係嗰啲咩死人電嗰啲死人電係。 喂你都唔夠Hershel 有一棟棟正喎，佢整到成個廁所嘛。 边等啊？ 我觉得 车房隔篱嗰等， 即系个外墙整个咪以前王朝嗰度咧。你整个佢个门口个瓷砖咧，好似话我系厕所嚟噶嗰度。 我知， 即系佢用嗰啲厕所嗰啲咁嘅颜色嗰啲，唔系成个厕所咁。 唔系我之前谂乜嘢，即系我咪话你知阿妈姐你知道 top right 啦。 Top right 我知 ，Top right 隔篱咧有栋矮嘅嘢噶嘛，屌我入过去睇啦，咪有成，屌你咪好似咁嘅北韩街公厕咁啊，即系唔好乱入去啊，可能我啲友仔屌你屎忽嘅，真系啊，即系咪入边白柴晒，出边就系白柴晒，咁屌你老尾下边啊，一出嚟有间咁嘅 Burwood 咁啊，有间咁嘅四川小食店啊，真系屌你老母啊，见到都唔够开胃啊！即系其实最捻衰咧，系咧呢个咩华人同盟咧呢个 P I A 喺 Burwood 嗰啲，点解全部变晒嗰啲咁嘅死咗北方嘢噶？而家 Burwood 以前系好多香港嘢嘛？ 屌咩啊？屌咩 Burwood 唉唔够字，唔捻想提，唉唔讲啦，讲下个 topic。喂，今日咧有单咁嘅好捻好笑嘅新闻，咁系叫乜捻嘢？就叫做呢个叫做讲紧呢个澳洲咧。有啲咁嘅 fake Tupperware 同埋 fake 嘅胶嘢，阿猫姐知唔知呢单新闻啊？ 系简直胶呢单新闻， 好鸠胶 呢单胶新闻啊！ 咁呢单新闻系讲咩咧？咁就真系 超胶啦，白痴啊！我觉得 澳洲一间家品公司咧，就每年咧就咧十月咧就 send 一 team 人咧去大陆咧 identify 一啲市面上有乜嘢嘅假嘅产品，咁啊即系叫翻嚟就汇报翻俾总公司听。咁总公司系做咩咧？就即系喺澳洲啊，做佢自己嘅叫做 field work 啦。咁睇下有冇啲咁嘅水货店啊，或者啲咁嘅经销商咧，就入埋啲咁嘅大陆抄款嗰啲嘢，咁就去告鸠佢哋。咁佢就话自己有一单 case 咧，就系成功争取咧，就告捻到间咁嘅公司又要赔10,000蚊俾佢。咁啊，点解即系有即系其实同埋佢就讲个法律上边咧，而家咧系一个好捻大嘅漏洞，系关于呢个知识产权嘅，即系你只可以告啊。同埋即係呢個叫做海關就只可以充公有個即係譬如你個 product 係只係侵咗佢嘅商標佢嘅 trademark 同埋 copyright 咁樣啦。但係呢佢嘅 trademark 就係譬如呢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冒牌貨嘅係抄鳩咗佢嘅 design 呢，澳洲嘅法例係唔夠爆㗎喎。阿貓姐點睇？ 夠囉喔，咁即係咁你保障啲咩抄鳩咗呢？我真係我唔够， 真系 黐线我啦。咁即系冇保障，即系我抄我你保障个商标，我抄你个 product 咪得咯。 屌你嗱， 我狂抄我系咁改，咪中意大陆咁样咯？咩 new 把捻咁咪得咯？ 嗱，即系新把捻咧，就有一个好捻抵死嘅嘢。嗱，第二阿猫姐，你知而家啲咁嘅，你知嗰啲咩好閪蠢嗰啲咩死人铺主咧，好捻中意用埋嗰啲咩戴森嗰啲咩？死人吸尘机啊，同埋嗰啲死人坐地风扇噶嘛，即系嗰啲冇嚟 Dallas 嗰啲 fan 啊，你知边啲啊？ 系咯， 屌你老味大陆啊，咁啊一街都系嗰啲咁嘅流嘢啊， 你佢嗰啲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咩死人羅湖城嗰啲 DVD 機咁樣㗎嘛，即係換撚咗個麥頭啊，就話自己係即係你又 Sony 又得，你又雅佳又得，你平 時索索尼囉，咩索佢 SOLI，Sony， 佢撞啲佢係啦，改少少，跟住又話係嗰隻嘢咁樣呃人都得啦，咁講。 屌你老尾，即係呢啲咁嘅咩，即係隨住啊，即係如果呢個咁嘅。咁啊，閪窿澳洲服貿協議啊，通撚過咗，咁啊 FTA 啊，就入埋啲咁嘅閪嘢入嚟啊，咁你一來就係撲街，呢啲咁嘅撚屌嘢啊，又冇經過呢個 ADR 啊，即係澳洲嘅即係 consumer council 咁點啊用咯？ 嗱，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屌你老尾，你即係其實你去鳩曬呢度啲正廠老實商人喎，即係班撚樣啲 importer 入口咁撚多入嚟。咁你啲咁嘅假撚閪嘅，你知啲鬼佬幾撚閪折㗎啦，就即係假 LV 啊，假 low 啊，好撚住大㗎嘛 ，show off 㗎嘛，即係賣撚曬啲咁嘅嘢。At the end， 你係到澳洲嘅 consumer 㗎喎，你話咪好撚閪啊？ 係咯，同埋啲雙魚咯，人哋買真嘢啲點算啊？ 唔係，即係同埋即係其實真係好撚危險，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垃圾電器咧，佢質素冇保證咧。屌你小朋友有陣時啊，走去掹下插下，掹下插下咁啦。捉电啊，捉着火啊，屌你 咩手插咁咪死？ 咪就系咯，真系好捻不知所谓。但其实咧，即系呢度咧带捻到澳洲咧呢、這个法例咧就好捻戇鳩咯，即系只不过系保障佢商标同埋乜头，佢个 design 唔捻包。屌你老尾，咁唔怪得知啊！你知阿猫姐，你知我改车噶嘛？我好捻住即系买埋啲咁嘅零件嗰啲咁嘅嘢啊嘛。屌唔怪得知澳洲呢度啊有嗰啲。咁嘅所謂自稱啊 ，Australian company 咁嘅公司啊，都係出啲咩假撚啊，嚟困呢度啲澳豬啊！屌你老尾，佢嗰啲咁嘅聲假撚咧，即係其實假撚咧，一係啊大陸做，一係台灣做，一係菲律賓做噶啦。屌你老尾，但係呢度叫話自己 Australian company， 但係抄啊，嗰啲咩日本撚嘅抄得咁撚似啊！屌你，我係其實嚟咗咁鳩耐啊，我係啱啱自知啊！屌你老尾，原來 咁而家搞 FTA 咁咪？喂，如果搞 FTA 咪乜都可以抄 咯？系啊，就系咁咯，即系只不过系吸，只不过系吸呢个第二个乜头，即系话 proud 呢个 Australian 咁捻样可以收你几千银啊！你话系咪真系屌你老母？ 喂，咁搞 FTA 咪随时可以喺好似我有三人咁入啲嘢落嚟，就话澳洲做咯？ 系啊，即系吸个咁嘅嘢入嚟咯。唉，屌哥，即系呢个强国嘢咧，就不嬲都系假嘢天堂嚟噶啦。唉，就即系你话如果唔系抄嘅乜头，咁其实。屌你老尾咁嗰啲咁嘅大陸妹啊，真係成身著 Juicy Couture 啊！佢話：哦，屌我唔知呢係假嘢，或者就咁改嗰啲嘢咁啊，甩入嚟賣啦！你知嗰啲咁嘅大陸妹啊，好鳩中意啊，喺搞埋啲乜成網購噶嘛，即係淘寶直送啊，Instagram 買嘢啊，咩高仿嗰啲啊，咁你係撲街啦！因為高仿呢樣嘢唔撚係罪，你喺其他地方係罪，係澳洲唔撚係罪，我係咁撲街啦 ！Pit Street 幾多？ 澳洲咪黐線咋？ 咁你話即 係好多普通。 屌，其实系、我仲 get 到呢、這个 边个整错咗嗰个 cup 系啊！屌，其实我因为呢一样嘢，我仲 get 到另外一样嘢，唔捻怪之周街都唔捻同牌子嘅 UGG 啦，即系话自己 original UGG、Australian UGG、The Real UGG 乜鸠都 UGG， 唔怪之咁捻多啲咁閪窿嘢发生啦， 唉，冇啊，睇嘢都真系。 OK， 喂 ，anyway， 下一次再倾。 OK， 好。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啊，又翻到嚟港珠澳第13集part 2嘅时间啦。喂，猫姐，我最近咧有啲谂样咧，香港嚟嘅，帮我哋讲为港争光，知唔知咩事？ 哦，呢、這个真系要讲下啦，呢、這个真系、 這個、 简直系简直坚啦、啊，呢、這 个。咁呢单嘢系咩咧？即系喺早前西澳啦，珀斯警方咧就破获咗佢哋西澳省最大嘅冰毒案啊！咁就係涉及320個 million worth of 呢個 meth 咧，咁 威到盡啦呢單嘢。 嗱，即係拉咗四個香港籍嘅牟利啦，年齡介乎19至26歲啦，咁就有好乸多 cash 咁樣啦。 你话嗱，即系奉劝啊，香港后生仔啦，嗱，19至26岁，咁啊，一系紧大学噶啦，一系大学毕业出嚟，交流留几年冇咩咯。呢几条呢四条捻样咧，真系要写个伏电俾你，真系。喂，横掂咧，真系香港咧，屌你老尾，中中直直啊，必须核实，倒不如啊，搏个即系叫咩搏。好似跟我似秦王咁得， 喂！但系我哋港珠澳就唔好教人， 咪真系唔好富人配道。 我哋呢度就即系虽然就啊讲好多 排外法西斯 嘅嘢，系啦，系我哋好都好直气嘅呢度， 系啊，即系其实咧，奶咁奶，即系都系咁讲啦，即系头先讲笑啫，即系做人啊，千祈唔好奶毒品，唔好奶赌钱，唔好奶即系嫖赌饮吹啊！ 你做咩都好，唔好害人啊嘛，系咪先？ 系啊，但系真系，但系好笑啊！真系阿猫，真系我唔知咧，你有冇知咧？呢个本地传媒咧，点样报道呢单嘢咧？个 highlight 到香港 highlight 到好卵大。 边度？澳洲定系你 澳洲啊，澳洲 highlight 香港呢两个字 highlight 到好鬼大呢单新闻。 哇，咁影边张报纸先？你讲？ 应该系 ABC。即系佢系。系啦，喂 ，anyway 啦，唔好讲埋啲咁嘅藏毒嘢。喂，知唔知咧？阿林郑咧上个礼拜咧嚟咗澳洲访问。 林病啊？点啊？林病？ 阿林病咧，咁啊，佢啊， 佢有病噶啦，不嬲都。 系有边有？特区政府有边个唔系有病？咁佢啊嚟咗食雪梨啦，即系好卵閪嘅，即系呢个政府新闻网咧成日食嚟老母嘅啫。咁啊去咗雪梨啦，嚟咗雪梨啦，同埋去咗呢个 Canberra。咁佢去咗 Canberra 见咗边个咧？咁佢啊见咗呢个叫做澳洲副总理啦，系啦。咁啊同佢概述香港嘅最新发展，咁啊双方讨论港澳经济贸易关系等事宜。咁啊，林郑就讲话期待澳洲积极考虑，并早日同意就两地自由贸易协定及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谈判，以促进两地货物、货服务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提升经济效益。我屌你老母啦，林郑月娥，帮你促进水货下，真系促进咩？ 佢个肺啊！又唔好见佢咁落力帮英国，顶系个肺！ 屌你老母，你两个仔边度读书啊？真系 喂， 嗱咁啊，即系佢仲话咧，呢个叫做澳洲与香港联系紧密，约有90,000名澳洲籍人士居于香港，550间澳洲企业在港设有办事处。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啊，香港啊，佢仲讲明嗱，呢个嘢我真系好卵嘈啊！听完呢、這个。香港担当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级卵閪人的重要角色，且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加上中央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澳洲企业与香港伙伴合作，势必带来庞大商机。我屌你老尾林郑月娥，你系咪卵系香港人嚟噶？用埋啲咁嘅比喻，我屌你老母啦，死全家啦！你啲仔去攞儿童癌病基金啦，屌你老母！做乜讲埋啲咁嘅嘢啊？帮手洗黑钱啊？ 咪咯，扑街！佢咁激色，又唔见佢去英国咁积极，扑街！ 唔系，即系其实佢点解？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咁想香港同埋澳洲咁快签呢个自由贸易协定咯？但系因为即系你我唔知阿妈姐你知唔知咧？佢之前同香港其实系同呢个叫纽西兰签咗噶嘛？ 纽西兰签咗好多年噶啦，唔系咩？ 系啊。但系咧，佢就俾其实阿林郑抵死嘅，即系佢咪喺度 urge 呢单嘢咧。但系俾呢度嗰啲政府官员就玩鸠佢，就话等我哋同中国签咗 FTA 先啦，咁样四两步签得咁玩鸠佢。 所以而家咪要快啲签 FTA 咯，个都喺度话。 好嚟噶，喂，原来仲有咧，我哋个 parliament 咧有一个叫香港友好小组嘅，即系阿林郑就喺。系去访问 Canberra 嗰阵咧，就见到呢班唔知系边个嚟咯。 哇，乜水嚟噶？我真系唔清，未听过。 香港有好少咗，你不如叫投共卖屎忽团转。 卖、哎、唉，好听啲就叫咁友好，唔好听就卖屎忽算啦，叫。 咁佢即系嚟到呢度啊，见埋 Julie Bishop 啦，我见到佢有张相同 Julie Bishop 影噶啦。即系其实佢两阿林郑咧就大阿 Julie Bishop 一年，但系 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投共啲人呢啲氣息嗰啲呢即係好撚差，即係我對上學你冇乜研究。但係睇到係 Julie Bishop 呢，即係雖然呢都係仆街嚟㗎啦，嗰啲氣息啊嗰啲氣度嗰啲呢係好過阿林鄭好多囉，真係。 喔、哦、咁佢始終點講呀，即係都正氣過林鄭先啦，林鄭個眼咁斜。 咩呀，林鄭呀古古滑滑咁樣。 你睇個眼好斜呀佢。 佢咩呀禮住人咁撚樣㗎嘛。 係囉，好斜呀佢個樣。 咁啊， 唔正常我覺得嗰啲。 系啦，咁啊，林郑咧，即系除咗去呢个叫做 Canberra 之外咧，咁佢啊仲嚟到个雪梨。咁佢雪梨有啲乜嘢做咧？就帮一个叫做呢、這个叫做香港舞蹈团啊，原来喺澳洲首演咧有个剧咧叫《花木兰》咁样嚟，有嗰啲咩大中华捻咁嘅閪嘢啦。咁就咧，即系佢一个节目开幕礼嗰阵主持啊表示咧。香港舞蹈团通过这出经典舞台剧，以丰富剧情、演绎刚强和勇智的情操，糅合现代和传统以及东西方元素，套造香独特的香港风格。我屌你老母，香港而家鬼有呢个西方元素，全捻部都系童工，你几捻核突啊？佢啲咩？即系嗱， 大妈舞 嗱，其一嗱，其一大妈舞阿猫姐，你有冇睇呢个叫最近有个好捻 hit 嘅 MV 叫 FF Ten 啊？我唔捻敢睇啊！但系好捻似嗰啲，好捻似嗰啲东莞嗰啲咁嘅一四一王牌阿姑咁捻样，即系系我呢、這个系城科二世祖最捻中意嘅城市农场嗰啲咁嘅质素，但系屌你爱城市农场，我俾几嚿水啊，叫嗰啲啊，都唔系啲咁捻核突嘅嘢啦，屌你老母，真系！我俾啲游水梗系叫啲好噶啦，叫你咁捻样嘅，屌你老母，我翻屋企啲 save 啦，屌你老母。嗱，咁佢就话呢个叫做嗱，即系嗱，跟住之后咧，阿林郑咧，即系佢无啦啦喺度攀比雪梨，咁佢就指出呢个悉嗱，我读紧呢个政府新闻网嘅新闻稿咧，就话悉尼和香港有好多共同之处。咁啊，两地皆是主要商业城市，当然悉尼也是一个文化和艺术中心。香港亦正赶上，我们的愿景是要成为一个具国际地位的文化和艺术中心。香港的艺术商业活动正茁壮成长，现在香港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世界第三艺术拍卖市场。我们亦正兴建艺术基础设施，而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已将一些漂亮的历史建筑物活化为艺术空间。现时占地40公顷的西九文化区亦在西九龙海滨兴建。哇，真是屌你老味，呢啲系咪人话嚟？ 扑票街，你试下香港搞文化，问政府攞分顶啊！以前我试过啦，哇，顶佢个肺啊！填你攞住份表填 几廿八份， 三四十页，跟住如果你冇嗰啲名人 endorse 咧，你系唔会批俾你根本个分顶，你明唔明啊？ 唔系，咁啊，好似邓小华咁样写咪一维稳稳， 我维稳唔系，我讲你譬如你想搞个话剧，或者你想搞个 舞蹈。 音乐会你想攞个你好简单，你净系叫佢减长租或者免长租，手续都烦到呕啦。 你 not worth it， 根本就不如揞低佢算。 咪系咯，跟住啲长租好 X 贵啊。 又难 book 咧，又俾啲咁嘅建制嗰啲咩嘢 hold 住晒啲场 地。就难 book， 因为佢好多个 venue， 但系好个个都好 Q 贵噶。你 book 一 book 行行队都晚嘅，皮几两皮一个 session， 跟住咧你净系 book 个场啫，你仲有其他嘢咧要另计噶。 冇计咯，香港系咁噶咯。 系啊，黐线啊，我觉得。 嗱， 咁有冇咩差文化啫？我真系唔明白。你啲嘢咁贵，乜差都咁贵。你呢度你求其呢度大把 venue， 澳洲真系好好多。 你私人又有 ，community 又有，图书馆啊，都有个位俾你做啲咁嘅嘢。 你就算你街边都得啦，呢度你几多人喺 TVB 喺度搞啊？系咪先？ 唔系啊，咪就系即系都唔会有嗰啲咩死人嗰啲咁嘅嗱，第一 唔会黑警喺度啦，系咪？ 食蕉狗啊，黑警啊，城管啊， 即系好似你旺角 食环系咯， 系食环啊，最叻捉呢啲啊，真正嗰啲又唔见佢捉个左街嗰啲扑街嘅真系。 食环咪嘅，黑沟嗰啲卖钵仔糕啲婆婆，屌你老尾人哋。老人家出嚟，即系一来就我觉得民间小食系一个手艺嘅传承啦，即系同后生仔讲下以前有啲咩，同埋 屌你老尾，人哋想，人哋又唔係真係搵人開飯，人哋做出嚟嗰下日神㗎嘛，屌你老母自力更生咁撚樣，你都唔撚俾你咁樣死人小販管理隊死撚全家算啦，屌你炸鳩咗你㗎。 界嗰啲大排檔亞通街又唔見拉喎嗰啲。 屌你老尾， 啲木街大排檔周街都係喎，沙田啊你都知嗰啲呢離Q晒鋪喎。 你唔 到嘛。 咁死人死人寬頻仔地產狗。 係啦，寬頻仔嗰啲又唔足喎。 再乜撚嘢？啲大媽冇大媽冇你咁啊，閪窿黑緊啊，走去防到佢。嗱唔好講呢個，嗱即係林鄭呢啲咁嘅閪廢話咧，即係其實佢嚟同鬼佬講啊，或者同啲唔知頭嘅唔知路嘅人咧，咁啊講就 OK 啦。嗱，其實 唔講一支，之前你會行 World Square， 琴日我行 World Square 咧， 琴日個展覽 未整曬嗰啲。十九展览喺度嘅， 咪有打香港飞机。 哇！真系我真系睇到我火眼火爆嘅咩文化艺术嗰啲咧，乜全部有呢啲嘢咩？我从来未见过。 屌你老母！所以林郑月娥你唔捻死全家都 即系喺度困。我觉得睇嗰个展 display 好似咧，觉得佢喺度困鬼佬嚟未？ 乜佢根本就是困鬼佬，即系其实就算啦。你话即系所谓签呢个中澳贸易协议啊，又系即系鬼佬咧，俾啲咩？我唔知系大陆閪啊，定系嗰啲咁嘅。錢呢蒙撚閉曬，根本就唔撚做自己 fact finding， 咁就覺得好撚正咁樣。就算而家你啲鬼佬啊，一講起香港 ，Oh it's a very cool place， oh, I wanna go there， Oh why would you guys wanna leave there？ 香港 is such a lovely place， 我屌你老母啊！你又唔係喺香港生活過，你憑乜撚嘢講啫？屌你老母唔撚識講啊，收爹啦！屌你老母真係嗱，其實咧，即係阿林鄭咧喺度做埋啲咁嘅戇鳩藝術操啊，戇鳩嚟啦，即係藝術呢啲嘢我識條撚咩？我就係識睇 AV 嘅啫嘛，屌你老母！嗱，其实我最捻愤慨系咩咧？咁啊，苹果有篇文咧就林郑换港二代帮拖，咁佢讲嗰啲乜捻嘢咧？阿林郑咧，即系雪梨嗰阵咧，就嚟到就听雪梨嘅西北铁路有咩介绍啦。咁佢报读就话，港铁公司原来系营运呢条铁路嘅合营公司嘅大股东。咁我屌你老母啦，今次扑街啦！以后唔好捻搭 Sydney Train 啦，屌你老母！ 喂，咁会唔会用嗰啲大陆零件，跟住又坏制啊？ 屌你老母！我等我拎个古筝去先。睇会发生咩事？哇！屌你老母，咪就系咯，即系一来用大陆零件咧，二来就系屌你老尾咁捻多故障，啲 operation 咁捻有问题，你觉得系好啊？我觉得系耻辱啊！佢仲有嗱，即系讲 Sydney Train， 我唔兜你啦，即系我哋个监制好似住咗头啦，咁佢就自投多福村啦。嗱我最撚好底呢就是林鄭講呢個叫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咁林鄭呢就同九十幾名居於澳洲嘅港人唔現時屌你老母又唔撚邀請我話晒我呢啲香港人自己打出嚟即係呢啲叫咩 director 級人馬你又唔撚邀請我屌你老母。向佢哋嘅第二代招手呼籲回港幫拖而一班留學生則喺五戰期間同林鄭 selfie 一番，我屌你老母 selfie 乜撚嘢？幫入政府做 AO 啊 ？selfie 乜撚嘢？ 喂，佢邀請嗰啲紅二代啫係嘛？呢度好多紅二代噶嘛？ 嗱，我啊見到咧，即係影相嗰啲咧，就即係其實我好多聽眾其實都知我係乜撚嘢樣噶啦，就但係就呢班咁嘅撚樣咧，話係大學生咧，但係個樣咧好似做得我老豆咁樣咯，四廿幾歲咁咯。我屌你老尾廿撚幾歲啊？投共啊，投到你咁撚樣啊，就投到你咁撚樣衰啊，未老先衰啊！鬼唔望你扯唔撚到旗啊！仆街，你班咩咁啊閪窿投共撚樣，我屌你老母啦！真係，即係 anyway 嗱，咁就即係嗱，即係其實咧，即係其實呢一節咧，屌你老尾，我嘥好撚多時間去屌鳩啲嘢，咁啊想講下呢個叫做輸入中國籍咧，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講乜嘅講乜啊？咁就其實咧，即係因為喺呢個主權移交咗之後咧。就喺海外出世嘅香港即係永久性居民生嘅子弟呢就唔好似以前咁樣呢可以入香港咁攞身份證留低嘅。咁好撚撲街喎佢呢又不適用於阿富汗柬埔寨、古巴、老挝、朝鮮、寧波爾同越南嘅國民喎。咁我屌你老母咁譬如嗰啲咁香港人去到嗰度搵食咁生一件嘢出嚟你又唔撚 qualify 呢啲人咁你算乜撚嘢係咪屌你老母 而家好多人去嗰啲柬埔寨啲开厂㗎喎。 屌你柬埔寨先係黄金机会啊。 係囉。 同埋老窝嗰啲，老窝嗰啲， 老窝都好多人去搞，因为佢啲 communication 嗰啲咧，啲人啲旧手机好多拎去老窝卖噶。 嗱，朝鲜我唔鸠你啦，朝鲜啲咁卵重口味嘅国家，我唔想卖 radio 啊，咩事啦，所以我唔评论。但系咧，咁就其实有咩资格可以申请咧？咁就话提出申请时介乎18至40岁，咁啊喺海外出生，咁啊是但一边有呢个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咁啊，有良好嘅教育背景，通常持有学士学位，但在特殊情况之下，具备良好的技术资格，经专业证明的能力，或者有文件证明有关经验嘅成就，亦都可以。但系仲要好啦，戇鳩喎，要有良好中文或英文的书写及口语能力嘅，中文口语，指普通话及粤语，以及充足经济能力咁样咯。即系 咁，即系搵啲，其实即系搵啲红二代翻去咯。 咪就系、是、 红二代啊嗰啲。你正常呢度 ABC 点会识呢啲嘢？ 唔系，因为你真系好捻多即系强国人系有香港身份证咁嘅 插 入去，咁即系殖民入去啫嘛。你根本就唔会俾，即系其实坦白讲，你譬如 你不如话我要殖民算啦。 唔系，你真系好多时咧，你移咗民咧，好够耐嗰啲人咧，你根本上喺香港都串捻晒嘅，同埋你香港最大嘅问题系乜捻嘢？即系香港最大嘅问题系住啊嘛。咁香港嗱，即系。一来就是屋企喺嗰度已经冇楼，有人买够会移民嘛。二来就是边捻个咁得闲有多间房收容你，系咪先？ 红二代全世界有楼噶啦，乜所谓啫？ 唔系啊，我讲紧即系我而家系讲紧系点捻解系唔系货香港人啊呢一样嘢？即系嗱， 啱个仔 系啊，跟住之后咧就话呢个叫 好听就叫做俾咩第二代，根本就不如俾红二代啦，讲清楚啲。 咁啊，佢仲有话呢个申请人无需再提出申请时啊。以在港觅得工作，咁我真係屌你老母啦，即係入嚟救溫都得，咁入到嚟洗黑錢殺人都得，咁咩施君龍嗰啲咪係窿人咁樣。 唉，入去放火得啦真係。 屌你老母，所以林就係呢條撚樣呢死全家嘅真係。 咁佢意思真係可能俾啲紅二代可以返去係咪，即係以前有啲嚟咗澳洲㗎嘛。 好撚多添，咁我都識有幾個屌真係紅二代留喺度，但係佢仔女都唔肯返啦。唔肯肯翻香港，唔肯肯翻大陸，一系仆街啊嘛！即系一来就生活环境好啦唔关，二来就系屌你老母，自己老豆老母咩事？一个大浪冚埋嚟，自己做一搏瓜瓜咁啊，真系姓瓜啦！ 系千马斤嘢啊，都唔用。屌真系 老 啦！ 嗱，即系香港政府咧，就即系叫做即系考虑名目嘅整个咁嘅叫做整个咁嘅死人叫做输入中国籍。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啦，咁啊即係以為可以吸引到咩咧？即係其實即係掛羊頭賣狗肉，掛羊頭就係、是、以為啊，你啲咁嘅港人第二代啊，即係睇撚得多古惑仔啊、無間道啊、乜撚嘢，對香港有咁嘅憧憬，覺得翻嚟闖一闖，屌你老尾，其實唔係輸入紅二代， 根本就係啦，即係俾翻個身份證佢哋咁解啫。 唔係即 係而家你650万冇得俾佢哋認650万入，咪用呢個方法咯。 屌，真係好撚不知所謂啫！其實你諗下，一個係喺外國大陸嘅足星啊，即係譬如喺呢一度好地融入到本地社會，呢度份糧啊高啲，居住環境又好啲， 點解唔使 OT 咁變態啊？ 當時冇撚咁變態，今日啊呢個叫做 你啲足星仔邊捱到香港啲工時？我問你 一個禮拜都得嘅，一個月我諗佢跳樓都似， 係 即係有時蚊 fan 啊，做雕啊，你一個禮拜係咁樣唔撚出奇，你叫佢日日都係咁，仲要係十幾廿年都係咁。 係啊，香港 everyday 㗎啦，嗰啲公司。 屌香港特登請到唔撚夠人㗎嘛，所以個個都好夠多嘢做㗎嘛，咁咪搞到咁樣咁樣。所以我話即係好啦，即係其實屌你老味，你講大話都聰明少少啊，真係。即係講撚到啊，吸引得完全係冇撚有因，冇屋，人工又低。跟住之後咧，你阿貓姐，你熟香港啲有乜嘢啦？好撚多嘢而家係滑啦， 唔係因為點解咧？嗱，老實講，佢一定要俾啲紅二代攞翻個身份，因為咧，譬如佢哋阿爸阿媽可能有資產，你明唔明啊？ 係啊， 咁 就執翻， 係啦，要翻嚟攞翻啲嘢噶嘛，根本就係咁啫嘛。 唔係，其實咧，真係啦，我就喺我喺香港做咗年半嘢咧，即係舊年咧。咁啊，屌你老尾喺中環啊！咁我係 IFC 翻工噶嘛。屌你老尾，即係我好撚住，我煙癮好撚大，我要食煙嘅。咁啊，屌你全撚部啊，都係嗰啲咁嘅啊，咁啊死人講 嗰、那个哇，知道我即刻还差出北京啊！这这好捻多呢咁嘅嘢，一早就换捻晒先。你班都咪港珠又捻捻醒， 港珠仲以为自己有优势，白痴啊！ 同埋啊，即系啊，就算啊 ，OK， 嗱，俾你一个老正嘅竹星仔翻到香港，屌你老尾，你 culture shock 埋堆文化、食饭文化、应酬文化。咁你死咗都似嘅，你荷包死嘅，唔系你个人，人 荷包渣干咯，真系。 人死嘅都唔。 喂，讲同埋你谂下，我啲港女要洋肠都唔要你啦，系嘛？ 嗱，港女啊， 都中意洋肠噶嘛？ 土耳其肠都要，好似台湾嗰啲卵样咁。喂，嗱，而家咧就得翻十分钟，嗱，即系林郑呢啲咧，即系讲多次啦，死全家落地狱，两个细路攞儿童癌病基金，系咁样。我而家系向啤你哥致敬，系啦，同埋即系屌你老母，你老豆，我知你老公系边个啊，屌你真系。anyway 啦，嗱得翻十分钟，咁落到呢个做你老母香港人。喂，阿猫姐，你似乎对于食羊肠好捻有意见喎，讲咗咁捻多次。 唉，啲港女见到羊肠发癫噶嘛？ 就系咪尤其是嗰啲咩嚟到 working holiday 嗰啲？ 嚟到 working holiday 嗰啲发晒癫啦，好似佢前世未见过咁样。 即系咧，我唔知咧，即系阿猫姐，我唔知你有冇啲 working holiday 嘅朋友咧。即系我啊识几个咁样，好捻中意咧，即系同嗰啲咁嘅，即系食嗰条咁嘅鬼仔咁啲鬼仔咁捻嘅样咧。就有啲咩新人 hipster 样咯，即系油头立埋入边，咁啊留咗几撇须，咁啊粗，即系我唔知系系啦，我唔知粗嗰啲乜捻嘢定咁样啦，就即系以为自己好捻科咁样，咁啊同条咁啲讲咧好捻中意碰个头埋去 selfie 咁嗰啲，咁条仔好捻多时咧打大赤烂，我都唔知系咪搏完嘢咩事后想嘅啫。 唔系，跟住啲港女扮晒屙屎喺度。 咩啊？系啊，即系 沟条羊肠扮晒屙屎喺度， 眼尾都唔捻睄你咁样嘛，行过嚟叫你让噶嘛，好捻多时见到咁样， 好鬼 cheap 嘅真系， 咪一句屌你老母咁车埋去咯，屌你老母，你臭閪嚟嘅真系，我你离远行咪你啊，你喺火车站我已经闻到你， 喂，但系好奇怪噶嗱，讲到又中意羊肠啦，但系咧呢度我发觉好多啲人咧 working holiday 咁啦，都会整件国货嘅淫 K 咁样嘅， 咩国货淫 K 啊？你问你问啱人啦，我系淫 K 专家。 就有啲港仔啊，点解中意国货 啊？嗱，点解咧？因为其实国货咧就好捻易沟嘅，咁即系你好多时咧，你咧喺嗱，即系屌你老尾又要出又要出埋啲咁嘅朋友嘅，我真系好捻仆街。 呢度好多人开国货公司喎、啊，啲港仔 咩啊？全部御画嚟嘅，即系御画定中桥，我唔知乜嘢。因为咧啲咩大陆女人咧好捻 cheap 嘅，即系咧即系见到啊。你有本啲咩护照啊，甚至你系 PR 都湿捻晒噶，即系抹捻大个大髀咧，任鸠你插噶啦。咁即系好多时啲港仔咧，就即系你知啲港仔好捻中讲大话，咁我哋香港人全部都系古惑仔嚟噶啦，讲个大话讲几捻大啫。咁你都系好多时啊，你俾捻多个印象嘅就系，哦，我喺呢度，我系一个经理，我事业有成，我揸架咁宝马出嚟，咁就好多时你唔需要同佢讲话，其实咧我系 working visa 底嘅，其实我 working holiday 嘅，其实咧我系有职嘅，屌点啲女仔啊觉得你咁样啊，自然觉得你有职噶啦，我一 find out 到啊你啊，即系如果系个 working visa 就嚟到期，或者你就嚟俾人兜，或者唔谂系咩？兜腳啊，飛你啦！屌你老尾，揾光都有歌仔唱啦，又話俾家鄉知啊嘛，包姐你知邊首啦？擔翻口大雪茄，翻鄉下做到親友。嗱，即係一俾人踢爆啦！ 但 係 我就 係 想 做個小工友啊，咁咪反面。 我想問下點解咁多港女中意洋腸，但係港仔又唔會揾鬼妹喎？點解？ 唔係我都頂唔順鬼妹㗎，我都係竹星仔嚟㗎，但我頂唔順鬼妹啊！屌你老。屌你老尾鬼妹啊！即系呢个包拗颈性格啦，其实啦，即系其实我都好中意同拗教嘅，都唔系就系、是、屌你老尾，你可唔可以似翻个女人咧？可唔可以唔好咁粗鲁咧？有阵时讲嘢可唔可以阴伤晒咧？即系我可以容许一个野蛮女友嘅存在，但系我可唔可以喺我老豆老母面前同埋我啲 friend 面前俾捻啖啲面我啊？屌你！ 我鬼妹即系要讲道理嘅， 系啊，即系我顶唔住鬼妹，因为屌你，我喺我啲 friend 面前要威噶嘛，屌你老尾，我话晒城邦二世祖喎，成班，即系话晒我系头目嚟噶，即系阿嫂啊，即系唔睇得都要咩得啊，即系系啊，咁我要啲威严咁啊，屌你老尾咧，我啲 friend 面前吱吱喳喳成个男人咁又粗鲁，同埋你屌你老尾，你知啲鬼妹噶啦，即系净系狂喺度，即系又听啊又情咁样。屌你老尾，25岁又似52岁，哇！即系见捻到都扯唔捻到旗。 唔系，但有啲好好正嘅，有啲鬼妹。 屌你有几多个万中无一咩？正嗰啲咧，好多时咧，屌你，即系我揿捻多年女嘅经验咧，都系咧，即系 high school 嗰啲好捻正，大学咧就开始咧 party 啦，饮酒啦，开始储肥啦，咁出嚟做嘢即系吓到鸠缩嘅，仆街嘅真。 唔系，但系我觉得澳洲嗰啲真系喺度带啲鬼妹，真系特别丑好多都。 嗱好嗱，我都识唔少鬼妹，真系工作上面，我都成忧郁嗰啲咧，反而咧。 系啊，俄罗斯妹好正噶呢度嗰啲。 俄罗斯啊，克罗地亚啊，即系嗰啲匈牙利啊，嗰啲话捷捷克都话屌你老尾啊真系。喂屌，讲翻做你老母香港人咧，就即系其实咧，我好捻多时咧就睇唔捻过眼咧，嗰啲去咗 working holiday 咧，即系譬如阿嗱，其实之前阿卢斯达咧喺佢节目都讲过，屌你老尾嚟得嗰咁嘅几个月就即系翻到香港啊大支嘢。就即系以为自己系上等人咁样， 以为自己屙屎屙屎屙屎。 屌你老尾啊！我有个 friend 啊，琴晚啊喺 Facebook 啊，即系唔知无啦啦同一扎即系以前啊喺澳洲读书嗰扎 friend 啊，咁啊喺度即系饮酒啊，咁啊 post 上相啦，话自己屙屎屙屎屙屎啊，哀哀哀！我屌你老尾，你都冇捻条件翻嚟，一来冇钱，二来就系、是。屌你老尾！你离开澳洲几年啦，你啲 skill set 都唔同啦。澳洲呢度话就话好 open to 四五七嗰啲嘢咩？但系一听到你香港工作经验，仲要你唔系做啲咁嘅好捻大嘅公司，兼你唔捻系 chair project 啊！屌你老尾！我喺呢度处理，因为我喺香港我系 chair project 嗰、那个，你喺香港你只不过系垃圾，你翻到嚟亦都系只可以做垃圾嘅啫。我屌你老母啦！扮捻晒嘢， 好多啲人喺度扮晒喺度。九寸㗎嘛。 咪就係囉，屌你老咩，你喺香港你又唔撚话自己喺香港人，喺澳洲话自己喺香港人，喺香港话自己我是最撚閪之就係啲咁嘅人嚟嘅。但呢一种人呢 非常 嘅。唔係呀 ,limited 啊 ,to 啊呢个叫做即係呢咁嘅所谓嘅偽回流撚啊，就算喺呢度嗰啲咁嘅族性啊，有陣時如果佢唔撚肯融入呢度嘅 culture 啊，唔撚肯做一隻澳豬呢，即係有陣時我工作面我都要好撚澳豬咁，屌你老尾要揾食㗎嘛，要上位㗎嘛。屌你老尾，你返到香港又要白撚晒嘢，呢人啊係下等之人，屌你係最下等啊，又唔撚撐香港。屌你老尾呢，我见到香港见到咁撚样，你係咪要责任要企出嚟咁样，香港就扮鸵鸟，呢度就扮鸵鸟，你死撚咗佢呢，快撚啲 聲得。咪香港就扮屙屎，呢度就扮港人撲佢個街。 咪囉就係、 是。喺度扮黃絲嘅好多喺度。 但係返到香港咪藍絲囉。因為就話政治呢啲我識條切咩屌咁樣。但屌你即係講起呢個港女嘅食羊腸文化啦。即係叫做其實呢，即係佢知唔知道呢，你好多時呢，你即係你覺得呢條仔呢好撚靚仔，咁要同佢一齊，咁要採集佢嘅精子咁樣啦，即係要係啦，之後就覺得好撚核突。但係佢有冇諗過呢，因為呢個叫做文化上呢個差異好撚大，其實你走落去係咪真係可以靚仔當飯食呢同條仔。 check 佢都唔理㗎啦，食咗先算啦。 但係食完之後好多時你知呢度你知呢度啲嗱，即係我唔知羊腸小羊腸係咪咁樣啦，但係呢度啲羊臘腸呢好撚多時呢係洗女人錢㗎喎。咁後者有冇啲有冇聽講過。 唉，見得多啦呢度最核突就係嗰啲呢，嘩我最核突就係強國嗰啲呢。成个阿妈咁咧拖住个仔， 大妈咁样噶嘛， 大妈跟住拖住个仔咁咧，拖住条羊仔咁咯，好核突嗰啲。 咩一齐？ 跟住仲要周街喺度 kiss 咁咧，好核突嗰啲。 咩？ 即系有啲四廿几岁嗰啲阿姑咁拖住个卅岁嗰个鬼佬卅几咁嗰啲，好核突真系。 咩？仲要系有阵时个鬼，有阵时咧嗰个鬼婆咧系高捻过咧。嗰个鬼仔，唔系即系嗰个大妈系高捻过鬼仔嗰种。 系啊，有啲又好核突，有啲咧，我琴日见到一个系好核突，六七十岁，跟住识过成二三十岁咁样好核突嗰啲。 屌你老尾！另外一样嘢就系好捻呕心，我今个礼拜我去个 client 度开会啦，我 client 喺 North Sydney 噶嘛，系啦，咁即系。咁呢有個似係嗰啲 working holiday 嗰啲咁大陸妹，你知大陸妹呢即係戴眼鏡呢個樣好撚核突㗎嘛。即係你知邊啲啦，即係個頭又行又攣又用即係扎馬尾咁樣。屌你老尾，你知唔知佢條仔係乜撚嘢，似嗰啲呢 pensioner 囉。七八啊歲瘦麥都出埋嗰啲咁嘅死鬼佬囉。屌你老尾，無啦喺度嘴對嘴，我琴日啊晏晝開完個會啊，我已經好撚病啦，你聽到我把聲其實好差，即係各位觀眾 唔 好 意思。以前呢唔知點解呢，以前呢淨係嗰啲大陸妹先至會咁，而家我發覺有啲港女都係咁。 咩港女係啊，即係前上一條咁嘅羊臘腸，屌即係臘肉啊。 以前啲港女冇咁濫食嘅，而家咧濫食咗好多。 咁冇計啦，香港教撚到咁樣，即係都係嗰句咧，有得做餐啊，屎都食。喂，監製圈啊，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各位觀眾收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好，拜拜。